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然后倚碧鸳笔下妙手生辉，潇洒不羁的令狐冲，古灵精怪的韦小宝，成熟稳重的萧峰，侠之大者的郭靖，黯然销魂的杨过，优柔寡断的张无忌，半人半妖的东方不败，还有可爱的俏黄蓉，冷艳的小龙女，歹毒的周芷若，风清扬，任我行，不三不四四大恶人，五岳剑派六大门票围攻，六大门派啊围攻光明顶，少林门前三结义等等，毅然逝去，再见金大侠，再见我的武侠梦。 对啊，金庸真的是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武侠的世界，武侠的人生。 其实所以我们说这个金庸大侠去世了啊，但是他是享年94岁， 是 我相信大家肯定遗憾悼念或者怀念都有之啊，但是我们也怎么说呢，这个有一句老话叫过了90就是叫喜丧， 对， 喜丧啊， 对对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怀念一下金先生啊，悼念一下金先生。但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想从这个事情来引发啊，因为他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武侠梦， 对， 所以我想问一问大家都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白日梦， 白日梦， 对对对，就白日梦。因为比如说以前那个男生 啊 看武侠小说 啊， 可能会脑海当中会有一种就是武侠梦， 我就是郭靖，我就是杨荣， 哎，对对对， 不是 杨荣，你还是鄂尔多斯呢， 我就是杨过， 你还是杨荣，就是那个你可能会想，哎，我将来我如果是一个，我要当一个大侠 啊， 我要当一个大侠， 我要会什么功夫， 哎，我要仗剑走天涯，我要会一个什么叫乾坤大挪移， 不不不，九阴白骨爪， 哎，你看我们两个人会的心里想的东西它就不一样啊，所以当然女生 啊 可能也有过自己的白日梦， 哦，也要当女侠， 不一定当女侠 啊， 他们说女生在想啊，我有一天我可能会遇到一个 白马王子， 白马王子 Mr. Right， 他呢在电台做节目， 哦，还戴个眼镜， 哎， 今儿还穿了一件粉色的， 然后，就是， 套头衫， 哎呦，就是声音特好听，哦， 声音不好听不好听， 特幽默，然后哎呦名字最好叫里边有个帅，哦，然后想我要嫁给他，哎，可能做过这样的白日梦 没有 刚才这段是我的白日梦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白日梦，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你曾经在脑海当中幻想过什么白日梦， 对对对，跟我们来形容一下当时是什么场景。 哎，这个白日梦幻想完了以后是不是有的可以成真了，真成真的话也跟大家来说的说的好不好， 哎，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找到微信啊，打开微信，微信的在微信里边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对，但是提醒大家，白日梦不能老做，伤肾。 哎，谁说的？你这平时一看他就没做什么好梦，我跟你讲，你那个不是白日梦， 我这老 是 说的， 你那个是季节分季节做的梦，比如说春季啊， 哦，夏季， 春季啊，春季做的梦，你那个， 哎，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交管部门公布了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的登记规定， 还有人力社保局优化流程，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西单文化广场启动了升级改造。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昨天交管部门发布通告说，公布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对列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办理注册、转移、注销登记以及 补换领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行驶证等的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市交管局称，该规定在申请材料、登记时限、办理流程等方面均做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和放宽，一是减免了申请材料，那电动自行车车主只需要提供身份证明、购车凭证、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就可以办理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将为群众免费复印申请材料啊，记住申请材料的免费复印，就不用再就是到门口花10块钱、20块钱复印一份啊。 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二是放宽了登记时限，为了方便在条例实施前呢，已经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朋友办理车辆登记手续，登记时限放宽到了明年的4月30号。第三呢，就是简化了办理登记流程，电动自行车车主到非机动车登记站提交申请资料，并且交验车辆，由工作人员审核手续资料，符合登记条件的，工作人员会拍摄车辆照片。之后会制作并且免费核发号牌及行驶证，那么市民朋友呢可以自愿选择到全市任意一个交通支大队的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办理，非常方便。 好，再来关注一下，通州区将会新增950个路侧电子停车位啊，位于芙蓉路、新城南街、梨园中街、荆州北街4个路口，预计年底前投用。至此呢，该区段这个路侧电子停车累计将达到1175个。近日新城南街路侧已经划出了车位。每个车位都配有一台浅灰色的视频桩，投入使用之后呢，车辆停进车位，视频桩就开始自动计时计费，停车管理员的手持 POS 机也同时收到提示，几号泊位、车牌号、停入时间等信息一目了然，司机可使用银行卡、交通一卡通、 ETC、 微信等多种方式来支付，取代了现金缴纳停车费。此外呢，该路段还增加了一处充电桩，方便电动汽车停靠充电。 哎，以后去这个通州就更方便了。 以后去方便就可以电子收费了是吧？这个嘴捋一捋好不好？ 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力社保局的消息。 哎， 本市今年呢，就医疗机构申请报销北京市城镇职工住院费、居民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事项进行了优化，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啊。其实"方便"这词儿啊，真的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哈，所以我都成口头禅了。以前呢，医疗机构申请报销北京市城镇职工住院费的时候，必须要提交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复印件。那么现在呢，是改由市人力社保局和市民政局通过信息共享来获取。那么另外呢，在本市出台电子印章相关办法的基础上，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清单、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以及北京市医疗保险急诊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等原来啊必须要提供纸质版的申报材料将实现网上传输了。那么针对手工报销申报途径单一的问题呢，市人力社保局还将开发可以在网上自主手工报销医疗费用的程序。 好，再来关注一个事情。昨天北京市环保局介绍说，有两位市民日前分别举报了2起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两家被举报的单位均已经移送公安机关来进行依法处理。今年以来，全市通过有奖举报等途径接到的有效举报1600余件，已经办结经核查属实的525件，目前已经发放奖金25.8万元。 哦耶！下次 我们出去， 我举报你， 巡查 大帅 干什么？ 我举报你， 我擅自排放尾气。好，接下来的时间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在微信平台上主动要求想要听，就是金庸大侠的那些作品而这个改编的电视剧、啊、 作品当中的经典 的 歌曲啊， 我们接下来就满足大家，首先带来一首《刀剑如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 心中，被玉环苍天捉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时幻时空。我心一层尘埃，生与死一切成空。 那夜匆匆，今夜匆匆，一切都随风。哎呦，这首歌一 太经典了！ 一起来以后，我真的，我建议大家就是，怎么说呢？一起 跟着合唱， 跟着一起合唱。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都特别的有感触。而且我们用这样一首一曲歌曲，一首首歌曲，然后来这个悼念我们的金庸大侠，缅怀我们的金庸大侠啊！ 是啊， 这首歌确实经典。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说一说你们的这个梦啊，白日梦，你们都做过什么样子的白日梦，有过什么样子的幻想，好吧，来来来，这个迷途不知返就说了，白日梦那多了去了啊， 是吧， 我幻想过我是一个哆啦 A 梦啊，然后呢有任意门，想去哪玩都不用花时间办签证，我就开个门就行，哎，没钱了我就用时光机跑到第二天看看双色球开奖结果，然后我就赶紧回来，哎，今天去彩票站买他个100倍， 我天哪，你说说你这白日梦做的， 对对对，今天就是讲白日梦， 就是往开了想， 哎， 怎么想 开了想，你就真的就是肯定都有很多人，我原来的时候就是坐地铁的时候经常没事嘛，戴着耳机听着歌，就做各种白日梦， 是吧，就胡思乱想呗，天马行空的 啊，就想哎呀，这 我就是某财阀的 人，突然一天 我就继承了一笔， 我走路 啊，遗产， 就走路我可能迷路了，然后咔跑过一个女生来跟我求救啊，我迷路了，我仔细一看，哦，林志玲哎，这个好， 我的天呀，那你是纯粹是真正迷路出不来了你， 对，来来看看，啊， 来 Candy 郭就说了，90年代有一个电视剧叫家有仙妻 啊， 让我有了一个手镯梦，梦想呢也有一个灵气的手镯， 对对对 对, 对吧，啊，他一呼唤那手镯就能变好多东西，还有就是之后孙燕姿有一首歌叫完美一天，哎呦，让我有一个阳光房的梦想， 哎， 我要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温暖了我的被子，多好啊， 哎，我今天早上挺了， 哎，对对，你有点那个鼻炎犯了， 来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那个家有仙妻 主题曲， 主题曲啊！好，来来来，还有看看还有什么白日梦啊？海苔妈妈说了，哈哈哈哈，是在这里互动吗？每天都是开车，哈哈哈哈，想互动发不了，哈哈哈哈，今天终于我老公送我可以互动了，哈哈哈，内容呢？ 你说啥了？咱能不哈哈哈了吗？ 来来来，内容内容内容啊！ 摩草儿说了，我做的最多的白日梦就是，光上学不考试多好啊！哎，我也做过这样的白日梦 啊。 他说我肯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白日梦，这应该是大部分学生的白日梦，学霸除外 啊。哎，这我们像我们学习好的，就指着就是就是公布成绩的时候。就寻找一种存在感嘛， 啊，对吧？没有考双百的话，你就有一种挫败感，是吧？ 那必须的， 哎，哦， 我要不多加个几分，对吧？ 为什么加分， 啊，来个100个 plus，哎，对吧？ 哎，我们那时候还真有加分，比如字迹工整， 哦， 给你加2分， 哦， 然后后面有选修题，你可以再做，再加10分。 哦，真的有 啊！我从来都不看题。跟我有嘛关系， 前面的题能答完就不错，好吧， 真是， 来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就说一说你曾经做过哪些白日梦，刚才这几位朋友说的就非常好， 挺好挺好哈， 啊，还有新来的朋友刘丽啊，这个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就在这里互动就好啦，好，接下来时间请您继续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好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相信这个前奏一起来，所有的人的回忆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代， 是 当年最火的《射雕英雄传》这部作品，就是出自于金庸大侠的金庸大侠之手啊。那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条消息，就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昨天在香港病逝，终年94岁。 是， 那金庸是1924年3月10号出生，曾经创作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家喻户晓的小说啊。 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以下名家辈出，为金庸名头最盛，享誉最长。他以汪洋姿势的想象力，10余年间写下了15部作品。 对，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他的14部武侠作品中，就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还一部不在其中，那就是月女剑啊。 对，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金庸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1955年，《大公报》下一个晚报有个武侠小说写得很成功的年轻人，和金庸呢是同事，他名叫梁羽生。那年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即将完成，而他的创作又到了疲惫期，于是啊，报纸总编辑就邀请金庸将武侠小说继续写下去。 虽然之前从没有写过小说，但是凭借着他对武侠小说的了解和喜爱，金庸还是答应接替梁羽生的任务。他把自己名字中的这个庸字拆开，做了一个笔名，书剑恩仇录正是他的第一部武侠作品，作品是一炮而红。此书成功之后，金庸又在短短的几年内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一时间是风靡全港。10余年间，他写下了15部洋洋大作。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广州一家杂志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进入内地。那么时至今日，即便你始终不曾看过他的原著，但是其作品不断地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可能也是陪伴你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了。 对，其实这个金庸最厉害的一点啊，在于他的武侠小说受到了社会各阶层读者的欢迎。1972年，金庸《鹿鼎记》的这个连载结束啊，金庸也宣布封笔，当时不少读者都为之遗憾啊。 是啊，那么金庸呢，其实一生经历极其丰富，获颁的荣衔也是特别多。他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是一代杰出的报人，是学者，也是我们华人文化界的重要的人物之一呀。 儿女情长今犹在，江湖侠骨已无多。 再见金庸， 再见江湖。 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分， 沙漠苍茫茫，那句说相扑面，射雕 猛人 身在外奔驰。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看看今天是不是依然风和日丽，适合大家出去游玩啊。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气象台的气温是，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北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天空晴朗，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非常好，空气非常清新，白天光照非常充足，气温和昨天基本持平，而且风力非常不大啊。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晒太阳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连续的晴天，空气比较干燥，应该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了。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虽然说刚才呢，大帅用三个非常来形容今天的天气呢，适合大家出游，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是4和9限行，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况信息。目前呢，早间在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南口2号桥北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了北六环白葛桥到南口2号桥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目前呢，事故现场恢复了2条车道可以通行。为了处理交通事故，减少交通拥堵，目前昌平西关入口南口的入口出京方向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请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路段的情况了。京承高速后沙峪路段事故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后车拥堵，队尾是排过了北七家桥。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下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是排到了莲花桥。西二环西直门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是排队一个桥区。东五环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再来关注北五环北苑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再来关注昌平西关环岛去往130入口接报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三环和平东桥西向东也有事故，请大家避开。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好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 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29.72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随后美元指数上涨，金价承压走低，晚间美股反弹，市场的避险情绪降温，金价围绕着每盎司1223美元低位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2.6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白日梦啊，您都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白日梦？ 对， 说一说。然后而且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因为男生可能都幻想过自己成为比如说大侠呀、或者 科学家、 会武术啊等等。我想知道你们女孩一般都会做什么白日梦？ 你怎么老惦记人女的？ 不是，这不，你得了解 了解对方， 你只有了解女性， 才能百战不殆， 才能更好的爱她们。 哎呀呀呀！那你是很不爱呀、 不是 你要爱几个呀？ 不是我是代表广 你是唯一小宝啊， 没有我是代表广大男性朋友们说的，就你只有了解女性，她们平时做什么白日梦，才有可能去帮助她们实现白日梦。 昨天我们另外一位女主持人邀请你去吃个早餐，人家这样梦想都没实现，你都拒绝了人家，你还好意思在这说了解女性？ 当然了、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怎么能随便跟女同志去吃早餐呢？ 鲸鱼，鲸鱼你就往里头了。 来来看一看这个、大家说的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总是好天气说了、哎呀，今天是治愈系，太好了哦！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有病， 是 我老做白日梦啊。我今天听你们的互动话题，我先发现哦，原来大家都有病，那我就放心了。其实做白日梦绝对不是有病，它是一种，其实还是一种情绪的释放， 对心理的自我疗法、 哎看看啊， 让你感觉更开心。 哈喽哈就说了，哎呀，趁着堵车我赶紧发一下 啊！ 记得上学的时候总会梦到自己啊一转身就从一个楼上直接飞到楼顶， 我 还时不时会来个水上漂、冲浪都不用板儿，直接用脚，哎呦，简直轻功了得。原来我内心住着一个女侠呀， 是吧？ 这是个姑娘。 哎呦，那看看格格怎么说，也是个女孩、高帅你们好啊、白日梦呵，应该说是美好的梦想吧。我记得小时候看一部动画片叫花仙子、我不知道大家年轻的朋友肯定没看过哈、花仙子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一个像女主角小裴一样的花钥匙，花钥匙的光芒照到花，自己就立刻能换上像花一样的漂亮衣服。 你看看女生 啊，还有梦中的白马王子出现呢，还有就是来福和咪咪陪着我。哎呀，真是小女孩的梦想。长大之后我也做过武侠梦，想做一个武艺高强、行侠仗义的女侠，做金庸小说里的黄蓉。 哦哟，哎，这个典型的女孩的这个做过的梦、 想法太多了。 这一挥棒能穿得像花一样漂亮。 哎呀， 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都这么想一遍吧。来来来， 你还是先清空你的购物车吧。 来看看啊，还有那个这个229说了，哟，你们今儿话题好，白日梦，我昨天刚做了一个，我就梦想自己当上一个海军。穿上我、成为一名海军战士，穿上海军的军装，还站在军舰上乘风破浪。 我天呀，太就是 我 军人的气质、 我也想过这种的，就 是 我是 吗？ 我幻想过，比如说这个、我要成为一个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这个大将军 哦， 然后去收复很多失地 哦 啊，你要不服歪歪，我就咔把你收回来。 哎呀，实现了多少啊？ 就我那么做梦嘛，当然都实现了， 是吧？ 哎，我也有白日梦 啊，你 也不是白日梦，就小时候我爸的对我的期望就影响着我。我记得我说过吧，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训练我，然后让我参加奥运会， 扔个球出去，你能接住？ 参加奥运会，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就希望我能够成为奥运会冠军，参加体操比赛。那个时候在公园里让我翻跟头，第一个梦想就是奥运会的体操冠军。之后呢，就是马家军就出来了嘛。哎，那个时候我就专门跑买他们那个跑鞋，叫龙牌的。 哦， 我不知道大家还没记不记得， 土豪就是土豪。 现在30多块钱一双，当然，当年也不便宜了，九几年啊，哎呀，想让我成为长跑冠军也没实现。 哎呀， 后来我不是就喜欢网球了吗？ 哎呀，哎呀，好好，不要说了， 我就梦想跟李娜能够打双打。 你刚才说的这都不是你的白日梦， 是吧？ 是你爸的白日梦，好吧？来，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都有哪些白日梦？很多的新朋友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了。啊，小爽啊，也在这里，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我都这个挨个回复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发自己的内容过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一下体操世锦赛啊，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2018年体操世界锦标赛结束了女子团体决赛的争夺。最终拜尔斯领衔的美国队以171.629分获得冠军，在有团体赛争夺的世锦赛上实现了4连冠。2011、2014、2015和2018年。那这个老将穆斯塔芬纳领军的俄罗斯队以162.863分获亚军，由陈一乐、刘婷婷、张锦、罗欢、刘金如、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162.396获得了季军，以上三队都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参赛资格。 不容易，不容易，女子竞争极其激烈的。 哦，是吧？ 啊，还有男子，刚才我看了，前天晚上也获得冠军了。 对，男子我们昨天说了，已经获得了冠军。 哦，是吧？啊，厉害了，厉害了哈！ 对，那还有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 嗯， 里皮啊，昨天晚上里皮作为嘉宾出席了金足奖新闻发布会，随后央视记者对里皮进行了采访，里皮就告诉记者说了，足协曾经向他提供了一份4年的合同，但是他觉得离开家乡的时间太久了，是时候回去了 啊， 也就是里皮要卸任了， 对，拒绝了。 我觉得里皮如果都治不好中国男足，我很想知道接下来谁接手。其实我当年对于里皮接手，我是抱了极大的期望的，因为我觉得里皮他其实是一个战术大师， 他有想法， 他有想， 对吧？ 他是 像当年的那个2002年接管中国队的那个叫啥来着？ 什么叫那个是什么施拉普纳 啊？不是，就是带领中国队进入世界杯， 米卢是吧？ 米卢， 那个， 对， 米卢，我觉得这哥们儿吧，会做人。 运气好， 他是一个 是 不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社交大师 哦 啊，然后就是会做人，然后各个方面关系都玩得很好啊。就当然，人家确实出成绩了嘛。 对呀。 然后里皮，我觉得他是在战术上的确有自己的想法。尤其为什么当年他执教恒大的时候下半场惹不起，是因为他看完了你上半场比赛，他就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在哪，你对方的弱点在哪，我下半场一调整，我肯定赢。 哎呦， 哎，这就是他的牛的地方。 那怎么国家队不行啊？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我觉得 那还不 恒大还不如不是国家队还不如恒大呢， 恒大有外援啊。来看看啊， 无话可说。 哎，还有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这个篮球方面啊，说这个郭艾伦27分，哈神32分，这个辽宁队莫杰轰了41分，大胜了北京北控队啊。这个呢，我们成绩我们输了，我们先不说，因为这个刚刚比赛刚开始啊，有输有赢正常。我来说一个郭艾伦的段子吧。 怎么了 啊？就是昨天刷短视频看到了这样一个短视频，就是好像郭艾伦去了某大学做活动，然后呢就是全校只有一个男生，就拍视频的那个人就说，来来来来来，大家看啊，这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个真正见到郭艾伦的同学，他逃课去见的郭艾伦。这时候这个男生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嘛，接受采访，来你说说你见到郭艾伦以后郭艾伦跟你说什么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说，让让我有事儿，就是郭艾伦跟他说，你让一让我有事儿，然后逃课去见了郭艾伦，郭艾伦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你让让我有事儿。 你说换女生的话估计会好一点是吧？哎，这小郭真是哈， 没有没有，其实可能人家这有 就着急有事儿是吧， 让让我有事儿啊。好，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你的白日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刘欢王菲带来的《笑傲江湖》。 这已经算比较新的了， 对 对，要就是最新版的那个，当时《笑傲江湖》里面的 是吧？啊，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的白日梦。阿范说了，我随时随地都在做白日梦。 怎么着？ 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我就想前方突然发生了枪战，哟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成为了掌握机密的关键人物。比如说站在高楼里想，站在高楼里的时候，就想自己成为了一个隐居的武林高手啊，背着手，当然也做过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玛丽苏的梦啊， 梦、 哦、 的好美啊！ 没有，就他这种就状态，我真的就我们走在路上经常会有吗？你不会有吗？ 走在路上就能想到有枪战？ 对，走啊，就走。然后我有时候就在想。就是走着，突然有一帮人过来，啪围住我说：“你现在 咱们决斗一下。” 就其实你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要告诉你，你是谁是谁、啊。 也是够了，你知道吧？ 来， 吕大宝说了，我的白日梦就是成为一名全球顶级的音乐家 哦， 而且一直为之努力，现在已经进步非常大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在做白日梦了，我已经看起来应该是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了， 已经离着一个音乐家越来越近了， 是吧？ 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演艺群英会吧，好不好？来来来，还有看一下这个甜甜的薄荷糖就说了，这应该是个姑娘。 嗯， 哎呦，她说的这个我也有过，我也想过。她说上学小学的时候，趴在被窝里看《排球女将》， 是吧？ 就幻想着自己啊，能像小鹿纯子那样翻个跟头，嘴里喊着“晴空霹雳，欢迎旋风”。你没有看过吗？ 我看过， 是吧？ 特别神奇。当时我就知道，这绝对是假的，根本没看过正规的比赛。 你看啊，她就无法从事艺术工作，你知道吗？她就只能就比如说。就是 我是属于里皮那种形式的，你知道吗？ 你里皮、 就是非常的审时度势，你知道吗？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藏姐说了，我做的白日梦就是啊，中国足球夺了世界冠军啦， 好尴尬。好尴尬， 你让他们怎么想？你都把这个梦做了，他们做什么白日梦？ 哎呀，人家根本就不做梦。康南说了，我的白日梦是总幻想着自己参加奥运会，把所有项目的金牌都得了，所有赛场都回荡着中国的国歌，还参加了世界杯，带领中国队连续得了10届世界杯冠军。 这个梦我也想过，就幻想自己踢球，我可以一个人带着球 突破对方所有的人，然后停在球门前，还回头向门将一笑，啪啪就打进。好，接下来 你以为踢的是少林足球啊你？ 没有，今天真的是，哎呀，大家敞开幻想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做过什么白日梦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想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进修相约央华活动正在进行当中。11月份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 那么本次演出呢，是《犹太城》中文版首次登陆中国，法国艺术家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伊的妈妈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继《情书》之后挑战了反派的男主角。那么另外呢，《犹太城》呢邀您共享世界戏剧精粹。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的微信公众号。 哎，如果大家想要买到这部巨制的这个票的话啊，演出票的话，您北京文艺广播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参与抢票，您发送抢票加自己的手机号码，然后呢就是犹太城，加抢票加自己的手机号码，发送这条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 对， 就前十位就有机会获得8.5折的票价优惠。 优惠，对对，每天就10名，仅限前10名，大家先到先得。 哎。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演出消息。由北京人艺首演于1985年，出自知名编剧李龙云之手的京味新经典《小井胡同》将从呢11月2号开始重演。该剧以南城一条名叫小井的胡同，投射了30年的时代变迁。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11月10号到11月19号，两位享誉世界的芭蕾舞明星将会相继来到北京。罗伯特·波雷将带着自己的 ID 朋友亮相国家大剧院，演出罗伯特·托雷和他的朋友晚会。而这个扎哈洛瓦将于11月17号起带领莫斯科大剧院的几位首席明星在天桥剧场演出，应该翻译成中文叫爱啊。这两位这个芭蕾明星在全世界拥有自己强大的粉丝群。 另外，在即将到来的11月份，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将迎来新一轮高潮。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将相继亮相，指挥家劳伦斯·巴伦、博伊姆、杜达梅尔纷纷登台。11月23号，钢琴家朗朗也将会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受伤复出之后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 好，接下来的时间，刚才各位都说过了，《笑傲江湖》应该放的是 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同时纪念了两位 大侠，对， 一位是金庸啊，一位是黄 沾， 鬼才黄沾， 是啊， 这个真的是，就他这首歌，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着，就有一种 侠气游胸的感觉， 这真的是一种 我觉得就四个字，笑傲江湖的感觉、啊、是吧， 是是 是， 是 笑看人生， 他们俩二位的黄金 搭档，潮起潮落那种感觉、嗯、真的是啊。来看看大家的白日梦吧。 好， 我看到一位女汉子， 谁， 骄阳说了，主持人好，我做的最多的白日梦就是自己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哦、和日本人战队、战斗，日本人和日本人周旋，还有就是偶尔也会能到梦到自己穿着婚纱嫁人了、哦、啊，就做这样的白日梦。 那现在还没嫁人， 我就想知道啊，这姑娘可以 啊， 啊， 一般女孩不会做这种梦啊， 这 做这种白日梦 啊，对对对， 对吧？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做的白日梦，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做过。冰冰说了， 嗯， 我告诉您，每次堵车堵得特别死的时候，我都幻想着自己开着的不是车，开着的是一辆坦克， 哎， 然后就把前面所有的车我都推边上去，咣咣咣咣咣，然后。我就走了。 哎，这我估计现在所有堵在路上的朋友都有跟你一样 的 想法，是吧？啊，好，来看一下，还有这个双 H 说了 啊，我高磊大帅，我、哎、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白日梦啊？ 是吧？ 有时候晚上做梦，我梦到这个他是真做梦啊，梦到和一些身边的人说事儿、开玩笑、讨论问题等等， 哦哦， 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过了多久、 嗯， 在白天焦虑过程当中，会发现这次跟我之前做梦的相似度达到90%，而且这次还不止一次。真的很神奇，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有 有有有，我也有， 就是偶尔有一瞬间感觉它发生过这个事情， 就曾经经历过场景、人物、事件， 对， 都有。 有没有人科学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但我觉得可能应该不是真 实的。有 的 人解释说这是一种平行空间，当然有的人说这是一种瞬间的错觉、哎、 对，我觉得是瞬间的错觉，是后者。 哦， 再让你说的太阳黑子都出来了， 这哎，这个不好说啊。 蒜娘就说了，哎呀，我之前的白日梦，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武林中的侠之大者、 嗯、 我们一起身怀绝技，浪迹天涯，然而我老公根本不看武侠，如今金庸先生也去，我的白日梦也就是个白日梦 了。哈哈哈，没事没事没事啊，这个能敢娶你就是个大侠。哎， 你好狠， 开玩笑。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御长城。双十一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2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6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6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真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哒哒哒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行天气情况啊。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还是不错，冷空气下去之后呢，现在基本上这个都稳定了。所以说呢，天气都是挺好的，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呢，虽然没有明显的上升，但是没有风的影响，体感温度和这个实际气温是相符的。所以说呢，总体来讲天气是比较舒适。比如说北京吧，今天早晨虽然气温比较低，这个都是在1到2度之间，但是话呢，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5、6度了。那么在这个强烈阳光的影响下，气温会快速上升。预计啊，今天北京天津这个大部分地区应该说是上到17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呢，天气总体还是比较舒适，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冷空气过后空气比较干燥，最近也没有下雨，所以说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呢，驾车出行的朋友还要注意眩光对驾驶带来的影响。那么作为其他地区呢，应该说这个北方就是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这边呢，气温进一步降低，那边天气是比较冷了，尤其到黑龙江，气温都是达到了大部分地方都是0-5、6度，甚至有些地方恐怕到了-10度。所以说呢，去那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多穿点衣服。那么南方呢，天气也是越来越凉快，华南地区基本上维持在23到24度之间，这个气温应该说穿点衣服。在外边旅游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呢，那边的空气应该说也比较舒，这个湿度比较大一些，整体来讲是很舒适的。就包括江南的话呢，基本上就维持在20到22度之间，这个气温呢，应该是整体还是不错的。下雨的地方呢，并不是很多，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部和天山西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雪。其中呢，阿勒泰北部局部有暴雪，另外呢，还有一小块就是云南中西部、东南的，就是华南的东部和台湾岛这些地方呢，有点小到中雨。其中呢，台湾东北部局里有大的暴雨。另外呢，这个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钟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就是今年第26号台风玉兔。今天早晨呢，中心位于东沙岛这个南偏东方向约410公里的这个南海东海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为10级，七级圈呢，为3到500公里，实际风圈呢是半径是120到190公里。预计啊，玉兔的中心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11月1号以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移速呢逐渐减慢，强度也会明显减弱。之后呢，将在南海北部海面减弱消失。总体来看，全国天气是不错的，大部分地方、大部分时间是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哪些事儿你想做而不敢做，你能说一遍吗？ 逃课，不写作业，不请家长，不签字。 然后还有他说了，另外我说一个我爱人的，说他有一次，但是他这个不是做白日梦，他有一次真的做梦，说梦见自己啊带着两个孩子出去买东西，但是那时候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 就一个孩子啊。 过了没多久去检查，他们家他们怀二胎了。 哎呦， 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哎，这挺好玩的 啊， 这就老二在那个叫、 哎、你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就是或者是你有做过梦吗？ 没有，这一般还能有这样的梦呢？ 就是比如说，就是好像自己，比如说梦见自己家里添丁了，或者什么样子的，你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添丁，你是怀孕之前呀？ 啊，对， 我们是备孕了多少年之后才有的，你知道吗？多费劲的一件事儿啊、 哦， 可不能那么容易呢。我们有朋友备战了8年才有。 哎呦，我天哪！来看看你那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芝就说了，我最近白日梦就是文曲星下凡 哦， 变成我的模样替我考。11月3号的考试 啊， 这就是教师资格证。 哎呦，这还是马上就到了。 对呀、啊，我在家照顾感冒发烧的宝贝儿。本来呢，请一周假复习考试准备，这一下看不了书了，还得照顾他。你说说。 哦，本来想要这周就 好好看书的， 突击一下11月3号考试，突击一下。 对， 结果没想到宝宝生病了。 病了。 哎，没关系啊，这个宝宝最重要啊。考试每年一次， 没关系，你让他躺那儿，你在前面讲，宝宝你听第一题，宝宝你听第二。 哎，对对对对，哎，真是 可以吧？ 这个好办法，你不是照顾他吗？ 是啊， 你就看他迷迷糊糊的，你就给他念题。 是 你后来本来是发烧37.5度，后来发现47.5度了， 这、 啊、孩子怒了， 盼点好吧，咱 来来来来 啊， 再来看一下，还有那个晨晨说了， 嗯， 我想我其实我做梦就梦想自己能穿越， 哦、 在古堡中穿着宫廷的裙子坐在钢琴前弹奏。 哎呦， 他这个白日梦还梦到应该是去到了欧洲， 是吧？ 对，因为这中国古代都不是肯定不是穿个裙子弹钢琴， 那当然了， 那肯定是穿个裙子弹古筝，对吧？ 哦，对，古琴什么的哈。齐峰说了，我有个白日梦，有几个，一个就是和大帅王一各主持一次节目，磊磊就算了，我怕被罚钱。第二个就是想换一辆兰博基尼。 哦。 第三个呢，就是拥有超能力，想干嘛就干嘛 啊， 比如说加速某个岛的下沉。暂时就这仨吧。第一个也许可能，第二个这辈子算了，第三个希望快点来 啊。第一个就是跟我跟王一就一人主持一次节目是吧？这样吧，我答应你啊， 嗯，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哪天中国男足夺得世界杯冠军了，我邀请你来做一次节目。 我告诉你个别瞎说，也许过个4年5载的，咱们就获得了主办权，直接移入到冠军是吧？不是进入到决赛圈是吧？ 不是冠军啊， 那还是算了， 4年5载就算了，因为下一届世界杯的资格我们已经没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09898。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09898。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1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1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来看一下旅游方面啊，这个最近呢降温比较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彩叶尽染，北京进入到了秋游赏景的最佳时节。市公园管理中心推荐了25处多彩秋景，邀市民欣赏最美北京。 是的，那么从本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呢，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围绕着秋赏彩叶、赏花游园等内容开展金秋美丽公园活动，协同市属各公园疏解香山红叶观赏期的客流压力。那么期间呢，通过微博畅游公园及各公园新媒体平台进行预告，并且每周发布最近的市属公园的游园赏景播报，开展新媒体的秋游导赏服务了。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红叶纪念品为什么就是红不了这个事情啊。眼下正是赏红叶郊游的最佳时期，上周六去香山赏红叶的游客已经超过了9万人，但是游客想买些精致的红叶纪念品却买不到。 哎呀，那么北京旅游纪念品不乏设计精良之作，那为什么香山纪念品十几年都没有变化过呢？对此，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大推手宋卫祖说，目前呢，众多旅游景区以对外出租旅游纪念品柜台居多，缺乏对旅游商品的规划和管理，即便是景区自营柜台，创新意识也是严重不足啊。 哎，就是没有创意啊，对不对？到哪买到的东西都是一样， 对， 弄个串儿，弄个拐杖，弄根木头， 对对对， 是吧？就弄个这些东西， 还有上那个冰箱贴比较多的就是这些个，对吧？也就是这些了，没有什么创意啊。 对，所以 比较雷同， 所以还是要加大创意啊。另外再来看一下石景山慈善寺11月1号开放，经过半年的文物修缮，石景山慈善寺院内修缮工程已经如期完工，将于明天重新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慈善寺文物本体得到保护，改善了游览环境，门票价格也将维持成人票8块钱不变。 嗯，没错。那么慈善寺呢，是始建于明万历15年，坐落于石景山区西部天台山之上，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是一座集佛道民间诸神为一体的寺院，共有房舍100多间，殿堂25座，是北京市著名的三山五顶之一。2003年1月份成立慈善寺文物保管所，并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 对，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互动话题说的是白日梦，但是由这个由什么引起来的呢，也是扎先生啊，金庸其先生的这个话题而引发的啊。他的很多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的主题曲，我们今天也一同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所以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一首追梦人吧。今天说的是白日梦嘛。 对，说的是梦想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哎呀，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北京村夫说的一条微信说，是有多少人在听你们放这首歌的时候是闭着眼仰天保持不动听完了这些歌曲、啊、 是 就是那种怀念啊， 对 自己的青春。 也有人在感叹岁月之快，月月说、啊、白日梦做的太多就不一一说了，但是一听老歌不禁感叹时光过得太快、嗯、应该珍惜眼前，突然觉得今年都30岁了，还以为自己刚刚毕业的那一年呢。 你就一直这么想吧。来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叫安的朋友啊、嗯、说我的白日梦很简单啊，女生的白日梦变美变瘦就好了。我经常做这样的白日梦，就是啊，就是早上一起床然后就想自己变得巨瘦巨瘦巨瘦巨瘦的，哎呀，又瘦又完美的那种。你还是回到床上吧。 对呀，你不怕自己变成啊这个厌食症啊？酋长说了，我的白日梦就是在 NBA 总决赛里带领湖人、最后一节20分大逆转、并且在最后一秒钟完成绝杀，夺得总冠军。哎呀，已经不可能了。 哎呦，好的，来看看啊，还有一位叫文玉的朋友应该说、谢谢大帅帅选择了这个版本，我最爱的版本就这首歌的版本、 凤飞飞的版本。 凤飞飞的版本说这个金大侠啊，要是泪面啊。来看一下太阳说，有一次呢和同事出去玩，遇到前面有一堵墙、大家都说前面没有路了，我说、不在墙的下面右边有一条小路、这个墙后面应该有一棵柿子树。当时大家都不信，是神经病啊，然后继续往前走，结果墙下面右边真的有一条路，绕过这堵墙后面真的有一棵柿子树。然后大家说你来过吧，其实我真的是在梦里梦见过、然后当时把大家也吓到，把我自己也吓到了。 那你可能是曾经没准儿小的时候你来过这儿，你只是不记得了， 神游过是吧？ 对，神游过就来过这儿，你大概是记得的、 所以这有的时候挺吓人的。你比如说刚才咱们不是说有一个夫妻两个、老公梦见带着两个孩子出去买东西，结果后来一查老婆怀孕了 怀老二了， 哎，这吓到了另外一位啊。哎，我刚才看看啊，有一位朋友这个啊，四格说了，这不要了命了吗、我前天晚上做梦梦见老婆生了个3胞胎。 这是喜忧参半的事情啊。 这要是真准了这怎么办啊，儿女双全了，这不累死我了吗、 挺好的一件事儿，既来之则安之嘛，对不对？ 三胞胎挺好的。来来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一说奇闻异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先来看一下我们一位听众发过来的路况啊，这个还是停下车专门站在那儿拍的。为什么要停下车站在那儿拍呢？是因为根本走不动了， 就堵死了。 J6 已经堵了啊，J6 已经堵了，大家就不要再上了啊。好，来关注一下这个一条奇闻异事吧啊，说这个英国夫妇啊，花式卖房，人家怎么卖房子？ 怎么卖呀、 人家要不然智慧啊，我们应该学一学， 是吧？ 人家怎么把这套房子变成了彩票？他是这样啊，他有一栋价值300万英镑的房子，别墅，2675万元人民币大概价值。 哎呦，厉害了！ 哎，但是呢，他呢，就是把这套房子啊做成了一个彩头，然后印制了大概多少呢？25万张彩票，每张彩票售价25英镑， 是吧？ 啊， 25英镑，然后印了25万张。 嗯， 然后如果就是这25万张彩票里边就有一张是你就可以拿到这套 房子，可以中奖的。 哎，另外他还加了几个这个奖品啊，比如说这个还可以还有一辆这个叫阿斯顿马丁的车， 这赛车啊。咱们中国得卖300多万呢人民币 哦， 加上各种税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人家你看人家这个想法，他当时夫妻两个想了，说只要能卖出一半的这个彩票去，他们这个房子就回本了。 哦，对， 这么来卖房子， 就是希望大家都来买，万一 2000多万， 我直接标价2000万，没有人买怎么办呀？ 这房子太便宜了，这是吧？哈，你2000多万，你在北京买个房子试试。 倒是可以摆一套， 你没有资格。 你太会了。 来来来，好，这个说一说这个，大家可以，我觉得他这个思路啊比较有意思。 对对对，挺好的哈， 这个可以想象一下啊。 嗯， 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看看大家的白日梦吧。好多朋友都发过来了白日梦啊，我们赶紧的和大家互动一下。 Leo 就说了，其实每次听到难念的经的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自己是乔峰。好像还真是有不少人就想念自己，就幻想自己是乔峰的、 哦、 啊，这个也挺奇特。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人。 还有迷途不知返说，我有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白日梦、 嗯、 就是看之前那电影，我也希望哪天会蹦出来一个二爷，让我一个月花光10亿元、 哦、 然后之后就继承他的300亿、 哦、 这该多好啊、 哎、 我也有过这样的。没有、 哦、 没有二爷， 大爷有。好好好，你那个我们看看啊，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发过来了，我们抓紧时间、 嗯、 这个再读几条。 蝴蝶自在说了，我梦到和 Michael Jackson 偶遇、哦、并相拥、哎、我们俩都激动到哭醒，永远爱你 Michael。 不是，我想知道你哭我能理解，我想知道他碰见你他激动个什么劲儿啊，他为什么要哭呢？啊，好，还有这个海亮说了，小时候啊看完什么就有什么梦，比如说霹雳贝贝啊，啊，我想带电机器猫啊，我想有个百宝袋，兽洞式的，我想有一件圣衣等等，尤其是前期的蚁人各种胶囊等等。总之呢，我们今天啊带着大家一起做了一个白日梦， 是， 白日梦挺好的， 嗯， 它可以让你短暂的进入到一个幻想的时间段， 对，一个愉悦的放松的状态当中， 对， 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又充满了动力，对吧？ 对，所以，今天我们把最后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现实中的大侠和英雄们。 是的，好了，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淡然人间。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双十一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0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0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